我叫他下来，你看一看他。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。 好，我希望这一生也不至于再见你。 很好，这是一张5000块钱的支票，你可以先拿去用，算是弥补我的一点罪过。 谢谢你，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钱能够算得清的。 可是你 怎么大功夫还让进去？ 来人呐， 赶紧赶紧， 来人， 进去。 谁在吵啊？ 就是那个工人鲁大海，他不讲理，非要见老爷不可。 那你就叫他进来吧。 是老爷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话剧《雷雨》的第二部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戏剧空间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薇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，待会。 经典的故事，精彩的语言，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。